想输，这世界变了疯狂，存在意义消失了，个个很忙，迷失故事上演了，人人白慌，已失去记忆，亦不愿惊惶，记忆已失踪了吧，记忆终会吧，不爱讲也不爱乱说谎，不爱想也不怕这恐慌，我被你又发现你被我眼光，不再很真挚，不再很相对望，请提出见谅，请大家都备忘，潮流是遗忘无力抗， 请大家都备忘，潮流是遗忘无力抗。